一， 课文。窗户里的中国。我叫劳伦斯，从美国来的，是第一次到中国。我的职业是教师，我一有空闲时间就旅游，所以旅游差不多是我的副业。我才27岁，挣钱并不那么重要，所以我一拿到工资就想上街。每次上街都想有一位朋友作伴，因为常有新鲜事发生。可是我连一句汉语也不会说，对中国文化更是门外汉。我虽然不想当一个中国通，但我的确很希望从窗户里望上一望，了解一点中国。中国人很喜欢热闹。一次，我和一个中国学生骑自行车上街，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还有轰轰的鞭炮声。声音非常大，我吓得差点从车上掉下来。但中国学生却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。我心里对他非常佩服。中国人，中国小姑娘，真勇敢。后来，大街上一下子来了很多人，一辆小汽车被围在中央，摄像机、闪光灯一齐亮。我以为出了车祸，正准备过去，忽然又一阵噼里啪啦的响，接着人们很快散开。我远远地望过去，一位打扮得很漂亮、穿着红衣红裙的小姐从车上走下来，和一位戴着大红花的先生站在街上，听着轰轰的鞭炮声，对着四面八方的镜头灯光微笑着，然后他们高高兴兴地进了楼里。那时候中国学生告诉我，这叫迎新娘，是结婚必须的一个项目。中国人为什么到大街上来结婚？我问。在大街上结婚热闹，而且走路的人也都可以向他们祝贺。中国学生回答说。后来在电视上又看到一个更热闹的场面，不但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而且还有吹吹打打的乐队。我很骄傲地说，我知道，这是结婚。结果大家都笑了，学生们告诉我这是葬礼。我真不明白，中国人的婚礼和葬礼好像差不多，都是那么热闹。我觉得中国人太喜欢热闹了，喜事、丧事、吃吃喝喝的乐事都要大声地喊叫，吃饭付钱这样简单的事都热热闹闹的。如果几个朋友一起去饭店吃饭，吃完饭后每个人都争着为大家付钱，甚至为了自己能付钱要争吵一阵。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很有意思，他们一定有非常坚强的神经。如果让一个美国人或欧洲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，肯定要神经衰弱的。但中国人却处之泰然，甚至乐在其中。